追逐那梦中童话，如果说不会后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街道，为何我还去追求，追逐那梦中童话，如果说。

纸电掩盖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要说多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你也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又给我的变得看不开，我爱让我制造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砍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，你让我心碎，爱收不回。拆，追好追坏都拆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最后，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会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制造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